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23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宝少啊同呢个怪老子使用邪法，将文才嘅鬼魂吓咗出嚟，然之后将文才嘅魂魄塞嗰只猪度，咁文才变只猪咯。咁第二日，九叔同秋生啊瞓醒啦，咁见到文才嗰边都冇乜声气啊，估计应该未瞓醒啦。秋生啊讲啦：，唉，师傅想食咩早餐啊？我帮你买咧。九叔就话啦：，好，咁啊出去买啲啦。啊，系啦，记得买埋老人家早餐啊。哦，系喎，啊，你唔讲我都唔醒起添，师傅。你唔系唔醒起，你条友想装我啫嘛？点会啊，师傅？咁啊，以前都系我同你啊文才你几个食啫嘛。咁买啲咩好啊？老人家买啲粥啦、油条啊、豆浆啊，唉，都系嗰啲嘢啦。你翻嚟重温醒文才啦。哦，得啦，师傅。一边讲，秋生啊伸住个懒腰行出街啦。而文才嘅肉身呢，就已经唔喺佢自己间房度咯噃。嗱，我哋成日都话啦，一个人失魂落魄，唔知自己就行咗去边嘅啦。而文才嘅肉身都系一样嘅啫。咁当然，嗰两条干尸咧，早就已经俾怪老子啊收翻走。而家文才间屋里边，莫讲话曱甴啦，蚊都冇只。而正正文才失咗魂之后咧，文才肉身就游嚟浪荡，早就唔喺四合院里边，而行出条街度系咁荡下荡下。行到攰，咁啊坐低噶啦。咁当然呢一切咧，秋生同九叔啊一啲都唔知。而正当阿秋生伸住个懒腰行出去，正准备买早餐嗰阵咧，佢经过前面榕树头，就见到有一班小朋友围咗榕树头喺度嘻嘻下咁笑。咁你知啊，八鬼卦噶啦。秋生慢慢行上去睇下咩事啦。一睇之下，当堂吓咗跳，只见到文才就坐喺个榕树头隔篱。俾成班僆仔度撩佢，当佢系傻仔咁玩喎。抽身两步行上去，拨开啲僆仔讲：，唉，小朋友，第度玩，第度玩。只见到文才咧，双眼无神，头发蓬松，衣衫不整，一只脚踢住对拖鞋，另一只脚系鞋都冇着嘅。抽身一睇之下，就觉得唔系路啦，连锤一斧就扶起文才：，喂，文才，做咩你？喂，醒下喂！一边讲一边拍拍文才块面，文才戆戆居居，应该讲文才嘅肉身啊戆戆居居咁望住秋生，僵僵爸爸，秋生啊眉头一皱，一夹啊夹喺文才，将文才成个斗起，文才文才，哎呀，唔使惊唔使惊，我带你揾师傅。秋生啊斗起文才，早餐都唔买啦，快快脆脆的住文才走翻四合院揾九叔啦。啱啱翻到四合院，秋生喺度嗌啦：，师傅，师傅，做咩啊？你唔系买早餐咁快翻嚟嘅？唔系啊，师傅，你睇下文才， 文才瞓醒啦咩？ 唔系啊，师傅，我喺街度见到文才啊， 喺街度， 你睇下佢成个样子傻晒咁啊！你睇下咩事？ 而喺呢个时候咧，小红嘅娘亲都内堂里面走咗出嚟啦，一路咁摸住 吓，系咪啊？文才大哥翻嚟啊？我都未亲口多谢佢啊！ 哎呀，老太，乜你咁早啊？好声啊！ 秋生行咗过去扶老太啦。咁闲话休提，九叔就将文才扶喺张凳度，掀掀个眼皮望望佢，又把把脉，冇理由啊，冇事噶。睇佢嘅情况，佢应该系被咩吓亲，走咗个魂。 吓、啊，走咗个魂，系咪噶？师傅，你冇睇错嘛？ 你唔信咩？嗯。 唔系唔信咁，无啦啦做咩走咗个魂？个魂去咗边啊？ 九叔个拧拧头，一边行歪咗一边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小红个娘亲亦都摸咗过嚟啦，一边就摸住摸住文才。 哎呀，文才，哎呀，你做乜嘢啊？ 文才净系识得讲 惊惊，爸爸，惊惊。 哎呀，唔使怕，你坐低先啊。 而九叔咧？背住双手，佢嘅衫袋里边就揞咗啲烟枪出嚟，攞件布包包， 就同秋生讲啦：，秋生你过嚟。哦，点啊，师傅？九叔咧手指指后边，文才个魂喺后边咯。秋生啊，拧转头，系咩咁样？啱啱拧转头啫，九叔个攞起支烟枪，兜头一拍就拍咗秋生嘅头度。秋生啊痛啦，哎呀，咁啊揞住个头啦， 哎呀，师傅你做乜打我啊？ 九叔啊一嘢扶起秋生，就问啦：点啊，晕唔晕啊？ 哎呀，好晕啊，师傅。 做咩啊？因为你个魂喺度咯，你个魂喺度，我拍你梗系晕噶啦。文才个魂喺度，你点拍佢都唔晕嘅。 啊，咁奇怪？ 唔信你自己试下咯。讲住，九叔啊将支烟枪抵俾秋生，秋生啊攞支烟枪望望九叔，又望望文才，心大心细咁行过去啦。首先啊跑跑文才，文才，文才， 姜姜，爸爸。 秋生见到系咁样啊，眼都冤啊！哎，死啊死，死死啦！兜头啊拍落文才嘅头度，文才一啲反应都冇。 爸爸， 秋生啊咬紧牙，唔系啩？兜头一嘢又拍咗文才嘅头度， 姜姜姜姜啊！ 秋生睇到咁啊急啦，拧转头问师傅：师傅啊，咁九叔个拧转头讲啦，你过嚟先。你攞粒珍珠磨成粉，等我饮下定下经。 哇，师傅咁重皮啊，珍珠嚟嘅、哦， 珍珠有咩咁出奇呢？上次文才俾僵尸画到，都系攞糯米啫、哦。你今次攞珍珠咁重皮啊，好贵嘅、哦，你舍得冇啊？ 屌，咪一嚿样， 唔系你嘅钱就唔入你嘅袋，只要系我嘅钱，就算喺你袋，佢都系我嘅。 吓，咁深嘅师傅，即系。 即系一嚿羊咯，嚟快啲磨成粉俾文才饮咗佢。秋生接嗰粒珍珠，望住九叔我问啦：，大师傅啊，呢摊文才咁佢魂都冇埋，定咩经咧？又 九叔个刮住秋生，秋生啊望望师傅， 唉，都系唔拗嘴多个茶啦，快啲去磨粉先。而喺呢个时候咧，放喺隔篱一把油线，即系自己喐咗起身，里边有把声啊飘出嚟讲啦：， 九叔，需唔需要我帮忙啊？ 九叔个拧转头一睇，原来系小红。嗱，而家日光日白咧，小红就匿咗喺把遮里边。九叔个拎起把油线遮讲啦：，咁都好，你暂时上住佢嘅身，冇俾阿文才乱走啦。 好嘅，九叔。 话音刚落，把油线遮无风嘅自起，飞咁一声就飘咗文才嗰边。只见文才肉身咧傻傻更更咁摇摇荡荡，好似冇头乌蝇咁。把油线遮一飞过去啫，啪咁样一打开，文才当堂用手一接，眨眨眼就讲啦： 九叔，我而家喺文才大哥身上边，咁你要我做啲乜嘢好啊？ 九叔岌岌头，望望文才肉身，就讲啦：你啱啱先伤好，休息多啲啦，唔好周围去啊！我睇下今晚就将文才个魂揾翻翻嚟。 好，咁拜托九叔啦。 系乜说话？点讲都系我徒弟啊！ 系文才大哥咁好人，佢唔应该咁噶。 九叔啊摇头苦笑啦，你都做咗鬼啦，你生前系十恶不赦咩？ 冇啊，小女子。 我知冇人规定好人一定有好报噶嘛，生死有命，自有天数。只要我哋行得正，企得正，你做鬼都可以好安乐啊！好啦。你先入去休息下先。 好， 咁好快脆就已经到咗夜晚啦。九叔就同秋生准备晒成身架撑，着晒黄袍，戴好咗道冠，身上边仲孭咗个竹箩，上面插住一支白幡，腰上面仲缠住白色嘅麻绳，手上面执咗一炷香。咁啊，秋生亦都同九叔嘅差唔多装扮，只不过喺身上面攞嘅嘢有啲多啫。而呢个时候咧，小红啊，即系文才嘅肉身。就在屋里面慢慢地走了出来，而小红的娘亲亦都扶住文才的肉身，亦即是小红慢慢又走了出来。 九叔， 老太还不休息？ 哎呀，我好担心他呀、啊、文才大哥这么好人。 九叔就说了，放心啦，走了个魂不会太复杂。而小红这个时候就说了， 九叔，那我 小红你唔使惊，法念我已经放咗落嚟，你可以出嚟行噶啦。而依家你喺文才身上边，唔怕接近你娘亲噶啦，你多啲照顾老人家啦。 啊，咁就好啦，小红啊，出去活动一下，活动一下，去啦，去啦。 只见阿文才肉身借手借脚咁行咗出嚟，对住阿秋生就讲啦： 秋生大哥，咁一切都有劳你同九叔啦。 秋生啊，望住文才肉身，把声咧女人声嚟嘅，当堂打咗个冷震。 呢层当然啦，你哋喺呢度喐下先，我同师傅出去啦。 一边讲。一边拉住师傅，九叔仔袋里边揞咗个铃铃出嚟，行喺条街上边，铃铃铃铃，文才文才，翻来咯，翻来咯！喺条街嗰度啲人呢，望住两个一老一嫩嘅道士，一路行一路耍晒溪前摇住个铃铃咁，哎呀，都唔知系咩事，仲以为有啲咩哪吒嘢喺身边添。急急脚咁啊，避开晒走啦。咁当然啦，九叔同埋秋生咧，呢啲系外地人嚟嘅，即系好话唔好听。以前喺清水镇咧，九叔个打横行都冇人理佢，但系而家咸水镇里边，秋生啊见住九叔嘅前面行住啊，面都攞晒，而九叔个反而冇嘢，一边行一边就喺度嗌住：文才，文才，翻来咯，翻来咯，玲玲。铃铃，三步一停留，一停一耍溪前。九叔个拧转头望住秋生讲啦：喂，你跟住我做咩啫？ 吓、啊，师傅跟住你招魂咯。 屌，你跟住我有咩用呢？我喺呢边揾，你去嗰边揾啊嘛。换个方向，分头揾。 哦、啊，咁啊，师傅 做咩啫？你第一次咩？ 哦，唔系师傅，不过着成咁好似。 你着住道袍又系秋生，唔着又系秋生，你怕咩丑呢？ 咁又系， 咪一嚿样行啦。咁一边讲，九叔同秋生个背对住背，各有各仔度喊文才个魂啦。文才，文才， 文才，翻来咯，唔使惊，秋生喺度。 令令令令， 文才，翻来咯。师傅喺度，唔使惊。 咪越行就越远。 而呢个时候喺阴暗角落里边，阿宝少同怪老子一闪身就出咗嚟，两条友古古惑惑咁对住眼色，急急脚咁走咗去九叔间四合院。而喺四合院里边呢，九叔就已经布置咗个法坛，而小红呢一直坐喺文采肉身度，正跪喺个法坛面前向上天祈求，快啲揾翻文采个魂噃。 老天爷，请你保佑九叔同秋生快啲揾到文才大哥个魂翻嚟就好啦。 而小红个娘亲亦都陪喺小红隔篱，一边岌岌咁摸过嚟，就攞件衫俾小红披住啦。 嚟，小红，我知你唔怕冻，但系都要着多件衫，唔好冻亲啊文才大哥啊。 嗯，都系娘亲细心。 突然间。小红眼色一变， 娘亲，有人嚟紧， 系唔系佢哋翻嚟啊？ 唔系佢哋，咁你快啲入去屋里边避一避啊！ 一边讲啫，老太又扶起小红，即系文才肉身呢。而小红啊急急脚咁啊走翻入房啦。大厅啊剩翻小红个娘亲一个人就坐咗喺法坛嘅前边，慢慢侧起对耳喺度听啦噃。咁大家都知啦。盲眼嘅人呢，听觉都好灵噶嘛。而喺门外边呢，宝少同呢个怪老子就已经静鸡鸡咁摸咗去四合院嘅门口啦。宝少就讲啦：， 哎呀，法师，我哋要唔要撞门入去啊？ 唔使，敲门安全好多。 一边讲，一边拉起四合院嘅门环，确确确，确确确。 嗯， 门一打开， 系边位啊？揾边个啊？ 呢位老太，我哋系嚟揾阿九叔嘅，唔知方唔方便呢？ 哦，你揾九叔系嘛？咁你入嚟啦。 怪老子一边望住小红嘅娘亲。一边用只手喺个眼前面养养，嗯， 知道佢系睇唔到嘢噶噃。咁见到小红娘亲转身啊，摸入咗内堂里边，入一入宝少，宝少啊轻手轻脚闪在怪老子后边，怪老子同佢比划咗下，就话俾佢听里边嗰个睇唔到嘢噶噃。宝少啊放心啦。咁小红个娘亲呢就摸在法坛前边， 啊九叔呢有事啊出咗去，佢好似要啊帮人哋做咩法事咁噃。 正所谓人老精鬼老灵，咪睇小红娘亲啊白衣婆，只见佢非常之警惕，都有啲老江湖嘅经验，一边招呼住呢个唔知乜头乜脑嘅客人，一路摸咗炷香出嚟。 唉，你揾得九叔，一定系想揾佢处理下啲风水嘢咧。 系啊，你点知啊？ 系呀、啊，系呀、啊。哎呀，揾得九叔咯，唔通系饮个茶食个包咁简单咩？呢、这个坛呢，就阿九叔临出门口整上嚟嘅。哎呀，我都唔知系乜嘢，咁啊循例上柱香啦，拜得神多，自有神庇佑啊嘛。 怪老子啊，两步行上去，双手接过支香，一边望望法坛。再摸望人畜无害嘅小红嘅娘亲， 哎呀，请问呢位阿伯，咁你要揾九叔，系想问事业咧，定系想测祸福啊？我帮你记一记佢。 呢位眼唔系咁好啊， 系眼盲嘅人呢，心水清，我啊识字噶，我帮你记低佢。咁啊，一阵间九叔翻嚟咧，我都可以话俾佢知。 系咁啊嘛，我暂时仲未决定。 入边讲，将嗰炷香喺蜡烛面前扬扬一劈，就劈咗张凳度。小红个娘亲侧耳一听，真系唔多对路，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先得啦。而呢个时候，怪老子就问啦：， 老太。呢度就得你一个喺度，佢哋全部都出晒去咩？ 系啊，我本来就系住喺呢间宅后边嗰个茅屋度，咁啊九叔又好人，就将我留喺度，咁啊我啊帮佢喺佢出去嗰阵啊帮佢打点下啲嘢啦。 咁既然九叔唔喺度，咁我告辞先啊。 啊，走啦！哎呀，唔坐多阵添。哎呀，系咪嫌我白衣婆招呼得唔到位啊？你不如坐多一阵添。我谂啊，九叔咧好快就翻噶啦。 不必啦，不必啦，唔送，唔送啊！ 一边讲，怪老子啊真系拧转头走啦。小红嘅娘亲一面摸住埲墙，一面啊跟实佢，而喺门口嘅宝少咧。已经是等紧怪老子出嚟嘅啦，只见怪老子同佢做咗个眼神，双手一举起，意思即系话我留喺度，你扮我走啦咁样。宝少又会意啦，即刻就行咗怪老子嘅身边。怪老子拧转头对住小红嘅娘亲啊讲啦：， 老太，咁我就走先咯噃，唔送啦吓。 一边讲。一边就慢慢抬高只脚，宝少见到佢抬高只脚嘅，又跟住佢一齐抬起。只见怪老子一闪身，闪咗门边，而宝少呢，由于啱啱就企喺怪老子隔篱噶嘛，即系话前边仲有一个人，咁啊扮住怪老子嘅脚步，特登啊做到好大声嘅脚步声，拍一步，拍一步咁行出去。咁小红个娘亲以为呢个不速之客终于走咗啦，咁啊掩就掩翻到门，仲要喺门罅度听一听，听到脚步声远啦，咁只是笑一笑， 呢个人一定有问题。 佢啊点知宝老师就企喺佢身边啦，一边啊摸住个门框，一边就向里边嗌啦：， 唉，小红，小红，出嚟啦！佢啊走咗啦！ 只见屋里边嘢咁样打开道门，小红啊带住文采肉身行出嚟， 啱啱想行过去扶阿娘亲啫，宝老师一个闪身就出现喺白衣婆嘅后边，小红一惊，心里边暗叫咗声不妙，死啦！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